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买5G 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 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4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每天清晨7点钟，兄弟我过敏，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雄鸡唱晓，我是王毅。 我是林苑。 哎，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用林苑平时在夜话节目当中经常使用的音乐、啊、 对， 因为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在一块搭档。 没错，突然恍惚了，虽然看着窗外也是黑天，但是这一看时间不太对啊，突然想起了晚上熟悉的旋律。 主要呢是结合着昨天晚上林苑在夜话节目当中的这个话题。 嗯， 咱们虽然说是过了一宿哈、但是呢天还是没亮。 我其实是帮你预热呢，你知道吗、今天就有这个比赛，而且王毅将会在今天晚上6点钟为大家带来转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预热，相信也能想到是什么比赛了。 但是在今天晚上踢球的时候呢、可能咱们这屋又是跟外边现在这个亮度差不多了， 差不多。 哎，所以今天呢对于很多喜欢中超喜欢足球的球迷来讲呢，一直盼着这个天亮。但现在感觉呢天就像在外面的这个感受一样。 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得把所有比赛时间都给调整一下、是吗？ 是 CBA 也要开始了。 还好呢比赛呢是放在南方，就证明呢不像现在咱们在北京啊，在北方这么的寒冷、是吧。因为现在中国足球真的应该算是进入一个严冬了。 对， 所以呢今天咱们的两个话题肯定就是围绕着足球来展开一个啊，国安队今天晚上迎战深圳，球队能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对，好多人都说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比分翻篇最好的一个或者最有效的一个动作就是赶快迎来下一场，然后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去证明自己。 然后就看看翻过篇来之后这一篇是什么， 这篇双面纸反正那这一篇究竟该怎么书写，那我相信这几天当中呢大家也有所准备。而这个赛程之前我们其实很担心是1周3赛、让大家的密度很高很累，但是现在在一场大比分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迫切的期待着下一场赶快到，恨不得明儿就踢才好呢。当然其实还是要好做好准备，做好自己。 其实呢咱们这个话题哈，就是球队能不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啊？我倒是觉得实力呢大家是有目共睹、更要通过今天晚上战深圳这场比赛来证明自己的态度。 哎，有道理， 这个可能才是大家最关心的。实力随着这种超级外援的离去肯定是要下降的，但是态度不能够因为有没有外援就发生改变。所以今天呢在比赛当中的这个结果过程都是需要大家我们共同来去检验的。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应该也算是 即将开始的一项比赛了，在周末的时候，CBA 将会重燃战火了。 这又赶上两项赛事同时进行，虽然不是当年的东成西就，我们再有这样的心情，但是当比赛同时的展开，我们有比赛可看的时候，还是会非常的开心。所以今天第二个话题呢，就是要说一说 CBA 我们出征第二阶段，您对于首钢有什么样的期待？ 那当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都有哪些重要的内容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有主教练比利奇如何来谈论傍晚的时候怎么来打深圳了。 虽然是赛前一天说的，但是这口气儿应该一直保持到比赛打完。中超联赛昨天其实就有比赛进行，那保级组当中呢，河南是2-0战胜申花，大连人是2-1逆转战胜青岛。 另外呢 CBA 联赛马上就要打响，今天首钢队出征，咱们两个小外援驱动内线的双塔林书豪在第二阶段能不能够带飞首钢呢？ 带飞这个飞这个字儿， 反正今天肯定是要飞 要飞、 啊、对、 好，那 CBA 这边同时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就比赛赛程调整到长春去进行，现在也有比赛的门票即将发售，卖的就是首钢对辽宁这场比赛的门票、那也有相应的规定什么样的观众可以到现场来看比赛。 另外短池游泳世锦赛，张雨霏混合泳接力获得铜牌，中国队四金一银两铜。 昨儿不是冬至吗、我们今天的体坛没吃饺子啊，你昨天 好像吃了 好像吃了就给忘了，昨天是冬至，所以好多人吃饺子，而樊振东好像吃饺子这个事儿还上了热搜，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另外呢，相约北京向未来滑雪医生，冬奥雪上救援的尖刀兵。 另外呢还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在联赛杯当中呢，佩佩传射之后，阿森纳是5-1晋级。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博和微信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所有的家里人一起来交流。另外呢，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呢也已经开启了啊，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瓜分2022元旦的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海量的精品内容任你听。下载听听 FM 啊，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真的新年越来越近了，新年当中我们今年将会能享受到 CBA 和中超同时进行、 还有打越南国足 那是 不敢使劲说了是吧 那是旧历年了、我们说的是阳历年、 阳历年 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射箭，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的，朝闻体坛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中超方面。中超呢是在昨天进行了保级组的4场比赛，在今天的时候呢将会进行争冠组的4场比赛。 对，昨天的这个比赛的比分也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下午开始的比赛当中呢，河南是2-0战胜申花，好多人也说申花让大家也有点看不懂。同时进行了另外的比赛当中呢，重庆市和武汉战成0-0。另外晚间的比赛当中，沧州雄狮是2-1战胜了金门虎，而青岛则是1-2负于了大连人。 今天呢6点钟有2场球，国安队对深圳，河北对广州城、晚上8点的2场比赛呢，山东泰山对长春亚泰和广州队对上海海港。啊，当年要是广州打海港的话，这是焦点战啊，但现在这个味道已经变了。而在昨天比赛之前呢，国安队的主教练比利奇也是带着队员张玉宁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大家肯定关心球队就是在上一场比赛大败之后心态如何去调整啊。两个人呢也都是特别提到了要尽快的忘掉那样场比赛的失利， 对， 在这场球当中要展现出球队的实力。一起来听一下张玉宁和比利奇在赛前是如何来分析比赛。 好， 经历上一场的失利吧，我觉得我们球队需要尽快的走出这个阴霾吧。从今天训练场上看，大伙儿都已经完全专注在下一场比赛中了。因为每一场比赛间隔时间很短，我们就没有时间再去失望。我们必须要以崭新的面貌来面对下一个对手。 Yeah, so after World Cup a couple of days ago, 就是在几天前上一场比赛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后，马上又迎来了这么一场重要的比赛。我想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吧，去扭转弥补到目前为止自动不利的局面吧。在英国朋友来说，那是不走运的一天嘛，我们尽量去做好下一场比赛，当然要对对手也是充满敬意，我们认真的对待才行。李磊呢，本身他的合同其实也快到期了，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愿望，应该说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愿望，就是说去国外历练。瑞士这家从门军训的也是不错的一家俱乐部，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吧。所以我要祝愿他那个今后一切顺利，给他一个最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因为毕竟合同还没到期，然后呢，目前他还在队里，他身体情况各方面都不错，所以呢，我还是会随时的能用的时候用的。这些年轻队员确实一直在这一次这个集中比赛的过程中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起训练。但是呢，既然是在争冠组，然后我们还是要对整个俱乐部去奋斗，也为了表示对联赛的尊重吧，不能够就是说为了锻炼年轻人就一直随意的把年轻人上去踢一踢，还是要尽量的争取更好的成绩吧。每一个名次都是不同的，毕竟还有五场比赛，所以我们还是会想方设法去排出最强的阵容吧。当然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年轻球员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比利奇说这个想方设法要排出最强的阵容，而且他前面还说到，就是毕竟是争冠组的比赛，但是 这是给自己解心宽的。我怎么听着每句话都像在给自己打气 啊？但是呢，昨天夜话节目当中，相信林苑也和徐江也谈到了，现在很多的这媒体人在分析的时候，分到了争冠组和保级组两个组之后呢，大家的心态其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争冠组的有的球队的时候，我已经是保级无忧了，对吧？虽然在争冠组，但是我的目的是保级。 你看你这事儿怎么理解？你是争冠组的，但你是不是争冠球队？ 我是争冠组已经完成保级的球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争冠组躺平了。你是在保级组当中本来想争冠的球队呢，发现到了那儿你没有欲望，比赛的过程打得也不会太好， 说的深花吧。 一会儿咱就可以来说说昨天保级组的几场比赛。 当 然对于现在北京国安队来讲呢，这一场比赛的过程和结果肯定大家会更加的关注。同时呢，瑞士草蜢足球俱乐部也是官宣李磊加盟这个消息，也是让大家很关心的。这就意味着在本赛季结束，准确的说在本赛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李磊就要启程前往欧洲了。 合同是到哪天？一般大家都 12月31号。 31号是吧？我也觉得得是个整日子， 因为今年跨年，所以呢结束了今年的合同之后， 没有结束今年的赛季 完嘛。 对 啊，但是呢他就要启程前往欧洲和草蜢来会合了。 咱们还有五场球，那李磊个人会参与几场？你觉得 他在合同之前这两场球是要踢 啊？ 啊， 合同之后也就意味着 他就已经纳乌的球员了，因为合同从1月1号就签到纳乌了。 哎，那要是从咱们这边的上场的规定来说，就是我又愿意没合同，但是我是这边赛季注册的球员，我理论上还能踢吗？ 除了像李磊这样完成了转会的球员，因为你完成了转会之后，你将会和瑞士草蜢俱乐部签订一份新的合同。这份合同的起止时间、启动时间是2022年的1月1号，也就是在这一刻的时候，李磊已经不再归属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了。但其他的球员呢，即便是在今年年底合同到期，足协是给出一个叫所谓的就是续约的缓冲期。你可以在所谓没有职业合同的时候，或者说就像 NBA 那边签一个10天等合同，对吧？就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你依然是归属于这家俱乐部，为他完成本赛季的比赛。所以在明年1月初的这比赛当中，对于很多的球队，当然现实情况就是到时候外援可能是不是在，对吧？就外援在的话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话题，因为外援他可能在选择的时候就会有更多严格的按照合同执行的条款来进行了。 如果咱们就从李磊这件事情严格的按照合同条款来说，今年还剩下最后的两场比赛，然后到明年开始就是瑞超的球员了，就不用再在这支球队的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踢球了，是这样的。 对，瑞士超级联赛啊，因为以前我记得有家里人也提到过，就是大家普遍叫瑞超呢，是指的那个瑞典，瑞典超级联赛，他们 马尔默什么的， 那是瑞超，所以呢，他们就是咱说到瑞士还是 叫瑞士超是吗？ 给人说清楚吧， 瑞士超、 啊、 差不多。你说这两个联赛 打欧冠的机会还这边还稍微多点呢。 原来草蜢是瑞士超级联赛当中的一支老牌传统强队， 嗯、 打欧冠多一点。 嗯、 就这两年好像成绩现在有所下滑。 这边还有什么青年人什么的，别的人也、哎、也有机会征战欧冠的球队呢。 嗯， 这是瑞士超。 哎，1233说了，向李磊致敬，加油加油！ 嗯、 确实呢，在目前的大环境当中呢，能够选择留洋，选择去接受更多的挑战，啊、还是很有勇气的。比利奇他也提到了嘛，就是在最后这几场比赛当中，还是会随时启用李磊。 就说我们需要李磊， 啊、 但是人家又马上又走了，那我就想说，如果这万一。磕磕碰碰难免、 啊、 这怎么交代，你明明祝福人家能够在瑞士超当中有很好的发展， 这就像雷夫多克所说的嘛，李磊这几场比赛可千万千万别受伤、 嗯、 是吧啊，但是现在呢比赛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专注，有的时候你反而越专注越不容易受伤啊，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祝福李磊吧。 你瞧，你还是走这个看态度这一点，专注就不容易受伤，给人家先架到这儿了、 嗯。另外呢，说到在明天的今天傍晚的这场比赛的时候呢，因为李磊的使用，可能在比利奇的心目当中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尽管他在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会随时启用他， 嗯， 但是在启用的方式或者整条后防线，在过去的几场比赛里面，咱们也在讨论到底是四后卫的体系还是三中卫的体系。 对， 我们呢也是连线了赵宇，他也在分析说呢，国安现在当务之急啊，他认为是别再用三中卫了。 我觉得国安队现在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士气，还有就是这种阵型的改变，这些都对于国安队来说影响会非常大。跟深圳队这场比赛依然是凶多吉少，如果说出现连败，那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回到四后卫体系，不要再踢三中卫了。从过去的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靳鹏翔、杨帆、刘欢这三个人不适合踢三中卫，我觉得其实踢双中卫可能都费点劲，但没办法，你就更不要说是三中卫了，所以说该赶紧换回四后卫，这是当务之急。即便换回四后卫，你可能也很难赢球，但是最起码我们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是很关键的。 嗯，要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嗯，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像前一段时间的国家队？ 这讨论什么三中卫、四后卫的，这不是也全在讨论吗？大家不是都在讨论吗？ 嗯，实际上就是讨论人员的使用、阵型的使用和当时大家在讨论李铁、 嗯、 是吧、 嗯？ 对于这个边前卫、对于规划球员的使用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对， 看一看比利奇是不是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战术理念吧。 嗯，一般来说，感觉外教会固执一点吧。 嗯，反正他一直也就是这样。 这样的意思就是？ 就是他会比较严格的按照自己的这个判断来去推进和执行、 嗯、对，当然他也现在确实我们也很理解比利奇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对， 尤其这个困难就是我们说态度的角度来讲呢，他的心理的落差是会比较大的、 嗯、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的态度。 来时候许给人家的这个菜和现在到了之后 端上来 一 看 不一样， 没错、 啊、 嗯，就跟我现在在讨论这些四后卫三中卫，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牌面是吧。 嗯，你跟我讨论的是水煮牛肉用什么样的牛肉片， 对 啊，现在上来之后呢发现全是大白菜， 对，也挺难的。大家都挺难的、 嗯、 就是昨天呢中超也进行了第18轮保级组的比赛，那在重庆两江竞技和武汉这场比赛当中呢，大家就是一场平局，最终就是0-0。 嗯，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像刚才咱们一直所提到的态度哈，就是进入到了保级组之后呢、 嗯、 申花队的作战欲望显得要差了一点，但是对于河南嵩山龙门呢，人家人员也很齐整，申花其实人员也挺齐整、 嗯、啊，对呀。 现在呢，就搁在保级组之后，大家这比赛踢起来有一点点意兴阑珊的意思。 对， 但荷兰嵩山龙门这边呢，专注度更高一些。多拉多呢贡献了两粒进球，他们2-0击败了上海申花。第61分钟的时候呢，多拉多转身打门，皮球呢打入球门的左下角。第87分钟，卡兰加传中，多拉多在禁区之内被拉倒，裁判员呢是判罚了点球。他先是主罚呀被 裁判吹了啊，重罚，重罚之后呢，再一次将球罚进，这样上海申花是0-2输给了河南嵩山龙门。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过程，申花这边呢控球时间更长一些，但是呢，河南显然进攻效率更好。我们也连线赵宇，赵宇的分析啊，就是态度决定一切， 还是态度。 哎， 河南队能够击败申花，一个是因为他阵容比较齐整，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比赛当中，河南队首发阵容当中有4名外援，这样的球队基本上除了个别人不在之外，基本上维持了整个赛季的这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他们又希望尽快能够保级成功，所以在比赛当中的斗志和欲望更强。我觉得申花队其实保级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在比赛当中也有一些轮换，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球队对于这个比赛的心气儿没有河南建业队那么高，我觉得尤其是像这种保级组的比赛，出现什么比分，出现什么结果都是正常的，可能大家都有一种心思没有100%放到比赛当中，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中超的赛制所造成的。就是你现在弄了一个保级组，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无心恋战，有的时候觉得把这个比赛踢完了就行了，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也很难去说谁出现什么意外啊，或者说出现什么冷门，我觉得都是正常的。申花队之所以能够进入到保级组，也是因为他们不是很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保级组的比赛有的时候也踢的是磕磕绊绊，还是做好自己吧。然后虽然说保级没有什么压力，但是这个比赛呢，你是给观众踢的，尽可能的踢出一些好的比赛，别让支持自己的球迷受到伤害，别让支持自己的球迷寒了心，这个非常关键。 还是要踢出高质量的比赛哈。另外的两场比赛在昨天晚上进行的， 对， 打的还是挺激烈的，像沧州雄狮打天津金门虎。 对，我们正好上夜话的时候，这场比赛没开始呢，然后没 结 束呢，我们就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好多人还说徐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怎么眼睛老去追那个镜头啊，其实不是在看那个比赛呢，他也是在关注这个比赛的过程。确实这个比赛你要说精彩，确实也不精彩，但是呢看的还挺有意思的。这场比赛当中呢，第20分钟看到沧州雄狮这边是萨比提亚布杜沙拉姆是首开纪录，第76分钟的时候是奥斯卡铲射破门，第79分钟的时候金洋洋是头球为金门虎这边扳回一分，那最终呢沧州雄狮是2-1战胜天津金门虎。其实在2-0的这么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包括就是沧州这边进第一个球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金门虎也没有表现出想要咬谁一口的这种金门虎的样子。 但是后来调整完了之后呢，稍微有点 机会 效果， 机会又没把握住， 所以这也是在目前的这种状况的情况之下，各个队的心态不一样吧。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大家其实也期待着青岛能够结束自己的连败哈。他们上半场呢由刘家申打破了僵局，但是呢博阿腾将比分扳平，而且大连人在随后呢依靠着拉尔森的破门，将比分最终反超，逆转2-1战胜了青岛。现在青岛肯定是一直拖在最后了，那他的目标就看看，一是俱乐部能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第二呢就是在附加赛当中有没有和这个中甲比赛掰掰手腕的想法和能力了。 一看人家很多中甲球队日子过得可能比自己都要好一点，现在很难有心情， 所以想去踢中甲了是吗？ 有点，我觉得有点这意思 啊。 其实之前不是也有说有中甲球队想买这个巴坎布，不是有这个消息传过吗？我说那这样的中甲球队你就应该直接自动，我觉得应该给这个球队直接一张晋级卡，你就快来吧，因为中超真有球队好像意兴阑珊的。 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刚才也提到了广州和上海海港这场比赛，不知道上海海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场球。上一场输给了山东泰山之后，积分的差距已经进一步的被拉开了。 对， 看一看还会不会继续拼吧。我们也来听听赵宇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 对， 广州队这场比赛，我觉得海港肯定会力争全取三分的，因为上一场比赛输给了山东泰山。如果说他还想继续争夺冠军的话，就必须得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胜利。 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面对广州队，海港并不一定会赢得很轻松，因为我们都知道广州队其实，没有了外援，没有了规划球员，但是他这个93年龄段、95年龄段、97年龄段这批球员还都是国内最好的，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等于说现在他们实力还是有的。我觉得这场比赛，双方如果说踢平也都是正常的，当然，海港要是赢球也不可能赢太多，我觉得也就赢一个，最多超不过去俩，这场比赛应该会很好看，希望看看郑智能给广州队带来什么改变吧。 看一看郑智和莱科之间掰掰手腕哈，其实大家还是更关心咱自己这屋，李磊明年一月份加盟瑞士的草蜢足球俱乐部。 而且呢也有李磊自己的表达哈，大家对于他开始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年龄出国踢球，有不少人有过不同的这样的疑问，那现在让他自己来表达，就是他说小时候就有出国踢球的梦想，在这个年龄能够得到这个机会更是得来不易，很真诚啊。 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去年联赛刚开始的时候对重庆的那个进球，可能当时球队罚下一个人，然后下大雨比较困难的时候，然后可能我打了一个世界波吧，也是运气比较好啊。在职业生涯里面算是比较重要的一段时间嘛，我在国安做就是选个国家队，跟这么多高水平的队友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包括有奥古斯托、比安啊、巴坎布啊，国内的之前像徐云龙、周挺、邵佳一他们，跟他们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在职业生涯能遇到这么多好的队友，我觉得就是这段经历还是比较美妙的。可能从踢球而言，之前可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比赛。我觉得作为球员，还是需要把自己的业务能力去提高。因为可能如果我这次再不出国的话，可能我未来以足球以球员的身份再出国，可能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所以我想自己一定要把握这次得知得来不易的机会吧。家里人是支持我的，因为现在目前孩子比较小，而且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暂时他们不会陪我一块去，但是他们还是比较支持我的吧。我也挺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和家人对我的支持。可能会在语言呀、饮食上呀，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个我觉得球员应该那个适应能力比较强，我觉得我自己能很快的适应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去到五大联赛自己的能力不够吧，还有加盟瑞超可能去先去见识一下欧洲的就是二流级别联赛的比赛质量，然后可能现在确实是去了五大联赛，你如果说在我这个年龄你踢不上比赛，可能出去的效果和意义就根本没有。草蜢是一支富有底蕴的球队，然后之前也夺得了很多联赛冠军和杯赛冠军嘛。我们现在踢的是3-5-2阵型，然后我感觉教练可能是比较偏向压迫性那个打法的教练，然后我觉得我们踢的比较富有侵略性。我看了几场他的比赛，然后3-4吧，他都贡献了助攻，他在经验啊，包括插上的时机、脚法的运用，我觉得他踢球比较合理。因为为国效力是义不容辞的，球员最大的荣誉就是为国效力。当然，国家队要征召我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可以去到国家队报道。我也想把我在欧洲就是在瑞士的经历啊，去帮助到国家队，去帮助到年轻的球员啊，希望能一直保持在国家队的竞争力，不管是现在30岁也好，35岁也好，希望一直在国家队有自己的位置。 也一直期待自己在国家队能够保证这个位置。其实30岁的年纪呢，咱们以前觉得对于职业球员来讲算是高龄球员了，但是随着现在的医疗保障啊，包括平时的 这个训练康复啊，三十岁呢不算是说到职业生涯的末期， 对，甚至可以说还是很黄金的年龄段。嗯，以前说这个可能二十六七、二十七八是一个好的、最顶峰的年龄，但现在这 C 罗就告诉大家，你的高峰期可以延续的时间很长，你的年龄可以也相对来说大一点。那在这个时候去追逐一下梦想，还是应该得到大家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的。 但是呢，和吴磊在西班牙不同哈，李磊这一次都是磊，都是三块石头， 对、 到那边去闯荡， 拿石头去敲门去了，我们这是。 这一次呢，刘洋的难度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毕竟后卫这个位置嘛，还和前锋不一样。前锋如果你要的这队内竞争对手有几场不进球，教练会给你一些机会， 试试手，换换人、 甚至比赛的过程当中，当场面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呢，前锋线的和前卫线的调整的几率会更大。 嗯， 后卫线你要想去争得一个位置，难度就会变得更大一些。 一方面自己争一个，一方面 就人家原来的这个，人家原来那个后卫也得给机会， 对 吧？啊，所以呢，我们也连线了赵宇。赵宇也分析说，李磊啊，比当初吴磊去留洋的时候，这难度可能还要更大一点吧。 到了草莽队，肯定面临的挑战会非常大。他没法跟吴磊比吧，因为吴磊其实去的时候更年轻一些，而李磊到了那边，一个是竞争力，一个是年龄。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能出去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而且其实到了那边之后，像这种边后卫球员，我觉得一定是有机会的。其实像他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积极的走出去，到了那边尽可能的提升自己。你不管你年龄多大，你只要愿意走出去，敢走出去，我觉得都是好事吧。其实但是李磊到那边之后，首先要克服的是语言另外呢，如果说坐板凳时间长了，那可能自己也得耐得住寂寞尽可能的去通过努力去争取位置吧。到了那边之后，你肯定没法去更多的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但如果下半场可以有这种替补登场的机会，就一定把握住，然后尽可能好的去表现自己。我觉得像在这个球队当中，你比如说守门员位置，比如说中后卫位置上，后腰位置上，可能不会轻易的这种轮换换人，但是边后卫这种换人的机会还是挺多的。所以也希望李磊能够好好训练，不受伤，尽可能的获得的出场机会多一些吧。其实除了这种防守之外，李磊在这种传中上也是都做得不错，他还是一名很有特点的球员，也希望他能够在那边取得成功吧。但是前提是能够代表国安把接下来的联赛先踢好，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别受伤，好好的去到那边去踢球。 大家都提到这个受伤的问题哈， 嗯， 那当然说到李磊出国去准备留洋，那之前呢，我们在昨天晚上上夜话的时候跟徐江也说起这事儿，就说吴磊之前也是进入到西班牙人的这个队伍的第一堂课，他自己也说非常的看重我这个准备期，让大家怎么去认识我。而徐江呢，又最近好像跟周海滨聊了聊，当年周海滨不是也去过荷兰吗？ 海滨去过埃因霍温是吧？ 然后聊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周海滨说我那个时候更难，是因为我没有在准备期去 啊。 所以徐江的结论就是，感觉和吴磊相比，虽然争取一个主力的位置稍微有一点难，但是呢在准备期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可能对于李磊这次敲开瑞士超的这个门还是会有一些帮助。 因为正好是冬歇期， 对 球队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 嗯， 还可以把自己在训练当中的表现更好的展现给教练。 没错，所以就看态度嘛。今天整个的一个主题就是看态度， 就是态度， 态度。 对于咱们中国球员，他完全是陌生的，而且你又不是欧洲的青训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 嗯， 这个话题之前张正东也跟我说过，他说，我去德乙的时候，我去从葡萄牙转会到其他的这种联赛的时候，人家一看啊，说这个小孩他在什么什么什么年纪就在葡萄牙的什么乙级青训体系里面，他知道啊，这是我们欧洲流水线里培养出的球员，那就是给你盖了个戳，你是免检的。但是李磊、海滨这些球员，你都不是免检的，你真的需要通过这个赛季的准备期，你要去抢一个位置，抢一个名额，就是你能不能进这个大名单，会说一说。但其实，路还是靠你自己去闯出来的。 你不像说国内的联赛，你比如说你从山东加盟申花了，然后你跟申花的这个球员说一声，哎，我要去了，照顾一下如何的。但你去那边之后，你没有任何的裙带关系， 嗯， 你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够帮助你的这些人，靠自己去拼。他最多跟你讲会遭遇哪些困难，然后比如说你要如何跟教练去沟通，你要主动去沟通，你不要很被动的。你在国内联赛里边，你可以说我上班打卡，下班我就走了。但是你到欧洲联赛之后，你要主动的去说话，你要 open， 你要让队友知道你想什么，你要让教练知道你想什么，你要主动的去跟人家沟通。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很难会踢出来，甚至会有很多的误解。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当中啊，我们马上进入到赛场锐观察。第一时段的时候呢，咱们一直聊的是关于足球的话题， 对 啊，聊的主要就是态度。 嗯， 第二时段到锐观察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在聊态度之外聊聊点技术， 聊聊技术 啊， 聊聊起飞这件事儿，是吧？那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在这个星期 多快的速度能够起飞， 能起飞 是吧？ 我们这个星期除了关注足球之外，本身篮球也回来了 ，CBA 第二阶段马上要开始。 嗯、 之前王毅也关注首钢队的这个准备课哈，来看到球队目前的状态。那是不是从你作为第一视角来说，看了他们的准备，会对第二阶段有更多的信心呢？你有吗？ 正常打吧。 你看，你给我们提提士气，我们都要起飞嘛。我们前面其实说到足球的话题，更多的是在态度方面，大家有点越聊越暗淡的感觉。不是一家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可能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中国足球整体的环境目前处在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寒冬当中，怎么样走出来。那回到 CBA 的话题，我们稍微的还是给自己打一打气，因为很多的家里人也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在对于首钢队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对，你看像荣成斋就说到了，舒豪可以出场了，带动两个双塔啊，争取好成绩。因为在这次训练当中呢，其实能够感受得到主教练雅尼斯特别在强调，不管是舒豪也好，还是吉布森也好，他们在和内线做挡拆配合当中的一些战术。因为之前的战术方面呢，我们的后卫在持球能力上啊，在个人的攻击性上，肯定是和这两个外援有着很大的差距的。 对， 当这个两个外援到来之后，增加了外线的控球能力，能不能够有效的和内线形成联系，这是主教练雅尼斯在这一段时间最为看重的。而在最近的训练的时候呢，反正跟队员聊，队员说这俩人完全是两种风格。因为舒豪呢是掌控节奏，大家跟他也很熟悉，之前也打过。另外呢，这个吉布森说回来之后，大家真的没有想到他在隔离了20多天之后呢，参加训练的时候身体状况能那么好。 哦，这样，这好事儿啊。 对，就是觉得，哎，来了之后就能上场练，上场练就能就光光干。我觉得一般不是还得缓一周吗？是吧？从这个隔离出来，说这个身体状况保持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怎么用好这两个外援，一个快能攻，一个呢相对慢但是能控。这是对于主教练雅尼斯在使用当中的一个新课题了吧。 对， 我们也是连线了新京报的记者刘晨，他也提到呢，对于这两个外援来讲，一个是舒豪需要找到比赛感觉和双塔形成默契，对吧？另外呢，吉布森和双塔打过，但需要考验就是主教练雅尼斯使用他的智慧。 林舒豪重返 CBA， 个人认为他一个比较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比赛的感觉。目前的舒豪应该还是没有恢复到100%，公开课见到他本人，目测还是不像之前的赛季那么强壮。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去开启个人的赛季。面对对手针对性很强的防守，他首先还是要保护好自己。那最了解书豪的情况的一定是首钢队，他也会跟教练组充分的去沟通，去明确每一个阶段怎么去让自己打得更好，怎么去帮助球队更好的去完成比赛。那亚尼斯在公开课上说书豪是球队的鼓手，在场上是去确定攻防节奏的那个人，那书豪本人也是确认了这一点。那这个任务当中就涉及到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给双塔更强的驱动力，这一点其实是毫无疑问的。首先，书豪的个人能力、他的经验、大局观都摆在那儿。第二，经过跟球队一个休赛期的合练，首钢队一定非常认可他的融入情况，也拿出了适配的方案，比如他和内线之间的挡拆变化，他吸引防守之后中锋出了机会怎么去把握。我在这里也大胆的预测一下吧，书豪加双塔应该会成为首钢队第二阶段的固定首发。上个赛季亚尼斯中途回归首钢成功救火，我就说过吉布森是可以作为一名体系球员来使用的，我们需要打破以往对他不传球爱浪投的这些刻板印象。既然选择续约吉布森，就可以看作是对他能力的认可，或者说是要用他的一些特点。毕竟吉布森已经在 CBA 证明了他有在球队需要的时候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名球员看似不是打整体的风格，但是亚尼斯已经开始接受他这样的球员，他呢也有意愿来遵循首钢队的体系。从教练组和队友对他的评价来看呢，也都是积极的正向的。对吉布森的使用更多的还是考验教练的智慧，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控制好他的上场时间，尽量不让他上头。 尽量的不让吉布森上头啊，确实是 这在咱广播里又有歧义 啊， 还是状态要上点头。 对，乡野小老头也说吉布森踏踏实实的啊，干好得分后卫这事儿，没准行，千万别给他更多的任务，又要让他串联，又要让他得分，又当爹又当妈，就是你这两个后卫职责使用好，需要什么类型的时候呢，就如何来进行使用，这可能是主教练亚尼斯他需要去考虑的。 对，亚尼斯说这个林书豪是控制节奏哈，管他叫鼓手， 鼓手 这点儿得踩正了。 控制节奏，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这应该问比利奇，是吧？你是一个乐队里面控制节奏的是鼓手还是贝斯还是吉他？对吧？这亚尼斯现在怎么玩上乐队了？鼓手控制节奏，控制点儿， 真是哈。那对教会书豪很重要。就是还是对亚尼斯，就是乐队谁说了算就听谁的，不论是你是哪一个 书豪说 乐器，书豪说 你听队长的， 书豪说我上你听我的就行。 没、 就是、 那天采访的时候问了书豪这问题，书豪说我听队长的。 真是融入的超级那个什么。 所以呢，还是要看一看这个节奏上的变化吧，因为林书豪毕竟和我们的双塔呢没有在比赛当中进行过真正的检验。那天我也问他了，说回来了之后和之前人员不一样嘛，面对李慕豪和范子铭这两个内线他怎么去融入。他也说就是还是需要通过比赛来去检验，训练和比赛并不一样，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去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来发生一些变化哈。我们也连线了周贺，周贺也分析书豪呢，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挡拆的球员，因为他的节奏感很好。那善于利用挡拆，当年是和大汉， 对， 现在呢没有了大外援，他就需要和本土的两个内线的球员进行配合了。如果能够激发双塔的化学反应，这对于北京首钢来讲至关重要。 然后同时呢，对书豪来说，现在呢有一点不一样的是说，现在首钢已经有了双塔，那而且这双塔呢在赛季的第一阶段打得还不错。那以前咱们是内线比较吃亏，那对于书豪来说他的压力比较大。那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双塔在比赛当中呢是状态越来越好，整个球队呢内外线更加均衡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书豪的比赛难度应该是下降了。而且呢，书豪是一个非常好的在比赛当中可以去完成上线挡拆的球员，因为之前他在 NBA 也好，在这个火箭或者尼克斯啊等等这些球队，他都是能够在上线打出挡拆，同时挡拆之后他能给队友去传球，去创造机会，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挡拆选手。而咱们的双塔呢，恰恰就是有不错的这种掩护质量，不管是范子铭还是李慕豪，李慕豪呢身高比较高，接球之后篮下能吃饼，范子铭呢包括中距离投射呀，包括他的一些进攻技巧，哎，非常不错。 在第一阶段呢也打出了一个应该说比较高光的一个表现，然后所以舒豪回来之后，我觉得他对于双塔的这种使用这种搭配，然后包括就是他的这种上线挡拆之后的传球能力，包括他的这种中距离投射的能力，应该还是能给球队带来不小帮助的。所以啊，实际上到第二阶段看舒豪和双塔的这种搭档啊，咱们这个去年加盟的雷蒙啊、田宇翔啊等等这球员，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而且呢，就是舒豪这能力啊，其实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 他的能力、他的比赛的节奏、他的经验，是毋庸置疑的。 对， 现在呢就是看体系了。 这个事儿是听亚尼斯的还是听队长的？ 这事儿应该还是听亚尼斯的啊。对， 那我们刚才说到在鼓手当中啊，就是这个整个节奏这事儿，谁来控制节奏？ 节奏点儿、是吧？ 对，好多人跟我们说，确实得是鼓手啊。 吴梦生说了，肯定是鼓手啊。 嗯、 另外这边呢，也有这个阿昭说，摇滚乐队啊， 嗯， 上来起头那可都是架子鼓给节奏， 嗯。嗯，还有人说到京戏里面的鼓手，这是五龙座，这是唐明皇的位置，就是也是类似，是不是最重要的那意思？ 啊、还是鼓手最厉害， 鼓手最厉害、 啊。 其实我没想到乐队这么复杂，他我觉得雅尼斯那意思就是龙舟前面那个敲小鼓的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行了。 哦，不是乐队的是吧？ 不用乐队那么复杂， 划龙舟那个 对 啊， 是不是那么复杂干嘛？下回再问问亚尼斯 是 不是你指的是哪一个鼓手？ 到底是这个摇滚乐队的鼓手是吧？还是龙舟那个？ 嗯、这点儿不一样。 啊、李大本身也说龙舟啊，就是粽子那个粽子节那个。 对对对、 啊、对， 那个 是鼓手定点，那个 是吧？ 那个没有其他的， 那都得听他的，所有整个大家滑的节奏也都听他的。 嗯嗯， 是吧？这是 一 控制节奏的。 一般是个教练，有的时候他也是个教练。 嗯。那带着大家一块儿哈，能够反正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其实也希望舒豪凭借他的经验和大家的这种融入，能够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嗯， 这是他的优势。 但对于北京首钢来讲呢，第二阶段的比赛赛事一上来打响啊，难度确实是不小。因为上来之后就要面对同样拥有双外援的辽宁队。 嗯， 辽宁队这边的阵容也是非常非常的齐整的。 没错，那。一块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嗯、 啊，来了解一下吧。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现在很多的球队实力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包括你看广东队签了威姆斯，辽宁队呢、 嗯、 是莫兰德啊、包括凯尔福格也都已经是注册完成了， 嗯， 上海队这边呢冯莱也签了，所以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呢、 嗯、 有很多的球队都具备了双外援。我也看了一下最新更新的 CBA 的外援注册， 嗯， 虽然现在咱们这边还没有写上吉布森、 嗯、 那应该问题不大、 嗯、问题不大， 已经跟随球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了，在赛前完成注册就可以，所以面对的更多的都是有双外援甚至也许有一些有三外援的球队了。第二阶段将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没错。 但是即便是这样哈，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呢，刘晨也分析，现在咱的阵容也很齐整。倒是辽宁队呢，这么多的国手，前一段时间打完比赛之后进行了隔离， 嗯， 回来之后他们的状态是不是能够达到最好，这是一个疑问。 第二阶段首场对阵辽宁这场焦点战，我觉得就是看谁准备的更好。一看实力显然是辽宁队更强，但是他们的四大国手刚结束隔离恢复训练，状态一定会受影响，甚至是不是有人会缺席这场比赛都不好说。那另一个方面呢，辽宁队教练组的蒋兴权指导和马丁内斯目前都是已经离队了，个人认为这两位是在教练组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种情况其实就非常考验年轻的杨明指导他的一个临场指挥。相较于对手一方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首钢队这边呢阵容更加齐整，磨合度也不太需要担心，所以首钢队如果对比赛有想法的话，那队长翟小川也说过了，一定会去全力争胜。那我是觉得首回合的较量，首钢队的机会更大一些。 哦，刘晨还是觉得第一回合咱们的机会更大一些。 嗯， 反正就我一直觉得，当年的时候就大家延续下来的一句话， 嗯、 叫。我刚弱队求轻虐 这第一阶段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啊、 所以这个信心 哎，不是信心总是要有的。 对， 但我觉得跟队的有些记者吧，就是你大家距离越近，你有时候那种代入感会更强一些，所以肯定也会有这种护犊子的心理产生，这都非常的正常。那不过说到这个第二阶段再开始的 CBA，确实刚才王毅介绍跟第一阶段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第一阶段我们说才几个队有外援，第二阶段要统计说12个队有外援了，那就是多一半的球队都有外援了， 而且有很多的球队呢已经完成了 不止一个 外援。 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整个联赛的环境也变了。我们自己虽然自身的实力觉得是有补强，那我们在随着整个实力整个环境提升之后，我们的实力是不是还能够有效的达到这种提升，现在得待定。 因为在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呢，咱们还会面对一些强队。第一阶段的时候和广东和浙江和上海都打了2回合，这都是联盟当中的强队。第二阶段的强队呢，毫无疑问就是辽宁，要打2场比赛，还有广厦在第一阶段的成绩不错，也要打2场比赛，但是广厦到目前啊还没有外援，他们是全华班。还有一场比赛其实咱们也很期待，就是和深圳。这么多年来打深圳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故事， 就是今天要赶着打深圳的话，这连足球和篮球都得一块说打深圳的事儿，这更有故事。 但是 CBA 咱们要打深圳的这个赛程相对来讲还是比较 心态不一样， 比较靠后的，不着急呢，对吧？打深圳的时候就是在联赛的第一阶段的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场，就到1月27号的时候了，就等于打完深圳就放假过 年 了，在那个时候才会面对深圳，和今天咱国安打深圳不太一样。 而且本身现在在足球当中和在篮球当中对深圳的心态也不太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面对深圳也好，面对全华班的广厦也好，这应该是在第二阶段里面咱们首钢队面对的一些相对实力强一点，或者说呢和首钢队这么多年来有很多恩怨故事的球队，大家会很关心。刘晨也分析说，其实咱们啊不太惧怕深圳，尤其是有外援之后啊。另外打广厦这个事儿呢，对方没有外援，咱就更应该击败他们。 深圳和广厦这两个对手肯定都会是非常难缠的。那首先深圳队的球风大家都了解，冲击力很强，很喜欢对抗，而且他们第一阶段就注册了布克这名外援，这也是他们战绩很好的一个关键。第二阶段深圳队又注册了萨林杰，同样是一名能力极强的外援，不过对手更强了，首钢队一样也在变强。第一阶段两队的交手，首钢不光是全华班去打外援的球队，而且那场范子铭停赛，朱彦希是因为崴脚休战，方硕被迫在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上场。那这样也就是说，深圳队第二阶段遇到的首钢男篮不再会是他们能轻易拿捏得了的，所以跟这个对手首钢队要重视，但是没有必要怕。广厦这个对手呢，如果不出意外，和首钢队的2场比赛都会用全华班来打。那面对首钢这样的对手，广厦三少孙明辉、胡金秋、赵岩浩一定会是长时间在场上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首钢队能打球的人更多，如果能打好对三少的这种消耗战也好，或者是车轮战也好，至少拿下1场胜利，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当然现在来分析1月27号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呢也稍微有点早啊，因为联赛的第二阶段最后一场才会去面对深圳， 而且也没露面呢。 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相对赛程会甜蜜一些。辽宁队是最强大的对手，而且是一上来就面对辽宁。昨天的 CBA 官方也是发布了一个通知嘛，第二阶段的比赛会有部分的赛事开启售票，其中就包括咱北京首钢和辽宁队的这场比赛。 没错，我们在之前前瞻这场比赛的时候，只是从球队的阵容两方的阵容的视角来说说这场比赛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那现在突然之间有这个新的情况的加入，就这场比赛是会现场有观众的。那在 CBA 这边呢，官方公布说12月25号晚间的这场比赛是会挑选会挑选相应的观众来进行这个开放。当然观众买票的时候需要符合这8种条件，也是疫情防控的一些相关的要求。 对，你比如说呢，入场需要有吉林省的这个健康码绿码，14天之内呢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区，等等一些细节吧。那对于咱们北京的球迷朋友呢，可能到长春去看比赛难度就会很大了。咱们还是建议非必要不离京嘛。 对， 这样一来，一旦是有观众进场，可能首钢打辽宁这场球，是不是现场辽宁的球迷会多一点？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吧、 嗯定？ 因为还有吉林队， 对呀、 啊， 还有吉林队呢、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就近的球迷会更多一些。 嗯、 都是现场就看谁是人来疯型的球员， 对， 谁疯狂型的球员是吧？ 毕竟前一段时间你现场比较安静嘛，在一个没有观众空场的情况之下打比赛是像训练赛一样，但一旦有了球迷进场之后，可能心态就会有一点点的变化了，需要大家呢调整自己的比赛感觉、 嗯、 也许就有在长春工作的咱北京的北京首钢的球迷呢、 嗯、 对吧，进场之后给首钢一喊，那吉布森上头了， 对，上头了啊，没错、 嗯，这场比赛呢分几种的这个票价，180、280、480、680四个档位啊。除了北京首钢和辽宁场比赛，我了解到1月1号辽宁打广东那场球好像应该也是在售票的场次当中 啊、哦，围着辽宁的比赛来， 他会挑一些焦点场次来进行售票，不是所有的比赛都开启门票。 嗯， 这是在 CBA 方面的一些消息。WCBA 昨天呢也是结束了两场 也说门票的 附加赛，对，这两场附加赛完了之后，广东东莞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战胜了各自对手，获得了最后的两张季后赛的门票、 嗯、 所以呢 WCBA 的八强也就出炉了， 对， 也准备要开始卖票了，是吧？ 没错，但这个主要先是说拿到季后 赛 的 门票， 门票 嗯, 嗯， 这个事儿就是，哎， 这是不算卖票，这算是发票， 发票， 啊、发给参赛队的， 这是抢到的票， 嗯， 这是争夺到的票。这个赛季的八强，那能够看到分别是常规赛的前四名：四川、内蒙古、山东和江苏，还有通过附加赛晋级的新疆、山西、上海和东莞。 另外呢，昨天中国篮协也是发布了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这个报告当中呢也是主要是由一些这个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数据，然后分析数据来获得目前中国篮球发展的一个状况、 嗯、 这个报告统计全国6到65岁的人口当中呢，打篮球的人口比例10.9%，篮球作为主要的体育运动的人口比例是6.7%，这些数字呢在中国的球类运动当中都排名第一、 嗯、 啊，我记得当时那个数据是篮球的人口是1.25亿，长期参与篮球的所谓叫核心人口是7610万，这个数字真的确实是比较庞大， 真的是第一运动吧、 嗯、 在我们国内大家开展的这个过程当中、球类运动， 但是大家呢也会对这样的一个调查的数据呢持观望态度吧，在未来的发展时间里面来看一看、 嗯、 再来看看短池游泳系列赛的情况。 今天凌晨的2021年的短池游泳世锦赛是在迪拜落幕、嗯、中国队又拿到了一枚奖牌。在女子4×100米的混合泳接力决赛当中，张雨霏和唐前婷带领的中国队是以破亚洲纪录的表现拿到了这个赛事的铜牌。而这届世锦赛呢，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取得了4金1银2铜的成绩。 嗯，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首钢和北京国安队哈。在傍晚的时候、 嗯、 国安队将会面对深圳来检验一下球队的实力和态度。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早晨气温继续回落，最高气温会在5摄氏度左右，外出活动请您一定要注意加强保暖。今天的气温会在5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指数为4，体感很冷，夜间的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但总的来说今天的能见度良好，比较适宜登山。而随着光照减弱，今天总的来说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而今天全市的城区供暖气象指数都是3，应加大供暖。北京体育广播祝各位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4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每天清晨7点钟，兄弟我搏命，一旦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节目当中，我们马上进入到体坛热搜榜，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热搜榜单当中有哪些体育方面的消息。 嗯，热搜榜呢，我们排在最靠前的是关于冬至，这是有一个节令在的。嗯，昨天是樊振东去选择吃饺子。当然我们在热搜榜当中首先来关注的是足球方面。据足球报报道，由体育总局牵头的中国足球备战领导小组很可能将会参与到规划球员的事务当中。鉴于由总局牵头的中国足球备战领导小组很快就要落地，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可能直接出任组长，并配备包括总局副局长和陈旭元、杜兆才在内的副组长。国足的管理提升规格之后呢，想要解决规划国脚的问题，应该可能就不像我们之前所理解的只限于中国足协的层面，可能总局相关部门也要参与其中。当然据说这一切的前提都要看新的国家队对于规划球员的评估和具体的使用方式。 嗯，目前的这个情况哈，不管是规划还是国脚的伤情，可能对于李霄鹏来讲都是不太友好啊。这需要在后面的时候得到全方位的保障，包括在总局、在足协的这个双重管理之下，保障能不能够到位吧？ 这保障主要就是说能把这些球员都给我留住吧，这些规划球员。 现在人家都在那屋呢， 嗯， 都在昔日的这个家乡。 对，能留到我这个队里集结的时候，他们确定能回来，嗯。 这个难度可能也不小啊， 不小。 现在看看如何来解决规划的问题。当然对于国脚的方面呢，我们还是更多的，其实真的希望像李磊这样，能够选择出去留洋。李磊留洋追逐征程再起航也是上了体坛的热搜， 没错。 因为在20号的时候呢，草蜢俱乐部是宣布了李磊的加盟。 国安俱乐部也是发文送别了李磊啊，七个春夏秋冬，138次出场，4个进球，12个助攻。也许我们记不住你身披绿色球衣的所有时刻，但是一定不会忘记满场飞奔的身影，以及每次舍身防守的瞬间。其实大家对于李磊的印象都是那个在边后卫位置上勤勤恳恳、不断上下跑动的这种非常努力的形象。 没错，这个努力的形象希望也给我们传递出去，在欧洲足球环境整体当中，对于我们中国球员不了解的时候，带给大家这样新的、崭新的认识吧。 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坛热搜刚才林苑也提到了樊振东冬至选择吃饺子、这个也是在微博的热搜当中哈，人民日报的微博说国乒的队员冬至都吃什么呢，饺子和汤圆儿、像陈梦、王曼玉、孙颖莎吃饺子，王楚钦说呢年轻人才做选择我们都要 这个王楚钦、说的老气横秋的，年轻人才做选择 啊，这个饺子汤圆儿都吃、好像说冬至还有吃别的， 对， 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习俗不一样、 看到还有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龙舟，好像哪儿还有一个地方习俗是吃粽子也能可以， 还有这个说喝羊汤的 啊、 我昨天看那朋友圈里边有人问， 这都选择更自己习惯的御寒的方式、这个像饺子汤圆通吃的这个就可能跟饭量有关是吧， 哎 那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vlog 当中呢，我们的很多国乒的队员也都是纷纷的在冬至当中有时令的食品，同时呢大家也给我们的乒乓天团送上他们的冬至祝福。 另外的一个热搜呢就是关于纳达尔啊、纳达尔的新冠检测突发阳性，这也是上了热搜、他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宣布呢，在阿布扎比完成了复出首秀回国之后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这也意味着澳网赛季呢可能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且纳达尔他已经向外界正式的发声，他说他自己已经返回到家中，并且告知了那些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他自己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当然目前他说身体有这个不适的症状，已经是进行了自我的隔离。 也希望纳达尔呢能够早日康复吧。那今年呢感觉 这一年不太顺利哈，其实对他来说。 希望大家一起并肩战胜新冠疫情。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咖上麦、我们一会儿会连线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就是 每天早上 也不是昨天反正是早上就坐在这儿了， 昨天早上明儿早上也坐这儿吧， 明儿早上必须得坐在这儿啊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但 是 今天他没有坐在这儿， 对，今天呢是亲身的去体验了哈，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个冰雪运动的普及和提高，也让大家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体验，所以呢全国新闻媒体滑雪邀请赛今天进行了，我们的主持人子昂呢现在已经是在赛场上了，我们先连线一下严子昂。 子昂你好。 你好林苑老师、王毅老师、 跟我们报告一下你的位置。 这位选手报告一下你的情况。 参加简录了没有？ 首轮的比赛是在9点开始，然后8点半开始简录。我正在这个参赛选手的这个宿舍里在做简单的热身、先做室内热身再去做室外热身。 天哪，你给自己搞得真是专业呢。那你这个非常熟悉的君都山，现在在这个滑雪场当中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你感觉从赛场的环境来说，对你这位选手的发挥是不是有利的？ 我觉得今天的整个的参赛环境条件、气象条件还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比较干冷，就是因为参赛选手一般来说不怕冷，他怕的是热，怕的是潮，这样的话雪就会变黏。但是比较干冷又是一个晴天，首先光线能见度都很好，第二呢就是这个雪的雪质会比较硬，因为今天我们比的是大回转的比赛，所以说呢是一个看谁快的比赛，一般来说一旦比看谁快，那么就需要这个雪质硬一点，这样的话速度滑得起来，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对于大回转这个比赛气象条件还是很好的。 子昂是替我们体育广播出去代表我们来争夺荣誉的，你有没有在就是简录之前先刺探一下别人？ 我今天讨论的是参赛的态度。 对，你的态度，你先跟我来表达一下你的雄心，你在这次比赛当中的目标是什么？ 今天这个赛制啊，就是我比的这个男子双板大回转的这个 比赛的组别，一共有52名参赛选手报名，然后会进行第一轮这个速降的初赛，大回转的初赛，然后初赛呢会52进15，选拔15个。昨天呢，我也是昨天下午晚上就来到了这个金洞山滑雪场啊，来摸摸底，熟悉一下这个雪道，然后呢也遇到了很多一同来参加比赛的全国的各界的媒体朋友。我觉得看了一下，就是确实有初学者，但是也有高手。我先看看我的基础目标，给自己定了至少先跻身4轮，然后呢这4轮之后就是15进8，有了前8以后就有名次。 嗯， 所以说我先跻身4轮，看一看这个4轮的选手都是什么水平。 嗯，你怎么到了现场跟你出发之前说的不一样啊？你出发之前说的你是啊要这不说争金夺银吧，但是起码也是要给我们带来好名次，怎么到那儿临检录了说我要进第一轮，先是第一目标就是进15，是吧？ 先进4轮，先进4轮， 先进4轮， 先定个小目标。 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 慢慢来。 对、 啊、本来一开始我还想问问，就是说这次咱这媒体赛比什么项目呢？这子昂已经介绍了、 大回转， 大回转、大回转它这个有多大？因为我们知道有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是吧？实际上咱们对于很多的家里人来讲呢，没有特别接触到这些项目的话，它的一些小的细节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就是滑雪我们经常看，就是首先我们从大众滑雪的角度来说啊、就是滑雪呢平时无论单板还是双板，有一种最简单的练习方式，就是学会滑行和转向之后就会从雪道的一边滑到另一边。其实大回转几乎就是这个项目的职业版，就是这个行为的职业版。然后它的职业的体现在于，比赛的体现在于呢，它会在雪道的左右插上旗门，然后如果说是去滑向右边的旗门呢，就要从右边旗门的右侧，就是外侧绕出去，然后再从左侧的旗门的左边，也就是外侧绕出去，这样不停的绕外线，绕外线，这就是大回转的一个要求。然后相对之下的大有大就有小嘛，小回转其实呢就是更小幅度的转向，更灵敏更迅速的转向，这是在雪道上的训练。但其实在体现在职业赛场当中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蘑菇道，就是猫跳道，就是在这个一个雪包上，雪包之间就是辗转腾挪，这个是可以说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也是非常难的项目，所以说大众体育比赛里面不会，一般不会有这个比赛哈、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媒体棚都是水友赛嘛，邀请水友赛哈、所以说就是用大回转这种比较普遍的形式吧。然后现在我这是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窗户看到赛道的，我的这个选手公寓就在赛道底下，所以说赛道上这个旗门我已经看到了。雪道呢首先不是非常的陡，然后旗门呢也不是非常的腻，也不是非常的高难度，还是一个符合大众体育水平的这么一个难度，就是一个热身级别的水平，所以说这也是让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底。 好的，也预祝你在这次比赛当中啊，取得好成绩、同时照顾好你的膝盖。 好的， 好，加油， 好的，加油。 好的。 刚才呢也是看到在微信当中啊，有朋友提到说子昂干嘛去了、是吧？像7250在问，他是参加这个全国新闻媒体的滑雪邀请赛， 对， 身体力行，感受一下冬奥的热情。 是我刚才问子昂这个目标是什么，阿昭还嘲笑我说这是开玩笑呢、人家在节目当中子昂已经暗示过他是可以做私教的，怎么可能不专业呢？就是这私教也分两说，像我接触过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 网球，你说， 比如说健身， 对，怎么能给人家就是到私教的程度？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门槛， 得能说， 对， 首先是得能说，得让他买你的私教课， 没错，营销， 哎， 这还是 对吧？现在私教的主要任务是干这个， 嗯， 另外呢，这边也有家里人，像陈伟说要学会点账，这应该是比较专业的技术是吧？反正一说旗门我就想起来当年咱们这屋有咱们的同事啊、去滑雪，然后就属于冲坡下，然后就撞在人家那个 眼睛里，就没有这些旗门了，已经 不是有也躲不开了、 对， 就撞在了网子上。所以呢滑雪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大家要循序渐进吧， 量力而行。 我们在下一趴当中呢就要连线另外的一位了，宋翔老师，咱就不再聊滑雪了啊， 对， 咱们就要来聊一聊篮球的话题了。 必须要说篮球， 宋晴你好。 哎，好，主持人好啊，早上好。 嗯，早上好。我们要今天该回到 CBA 的话题。上周五和宋晴一块儿在直播间聊了 CBA 重新要开始第二阶段比赛之后，那我们接着也说一说，在舒豪回来之后，怎么样来盘活双塔，这是大家今天都非常关注的一件话题的讨论。 对，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记得在之前的一次公开课上，其实我也跟守望队的一些队内人士其实聊了聊这个事情。其实他们也说，舒豪跟双塔之间的配合还是挺好，因为呢，舒豪毕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后卫，而且近段时间的训练，其实舒豪的大局观以及他的传球，他跟两个内线球员的之间的呼应跟配合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守望队之前的训练都是封闭状态，所以呢，更多的还是要从队友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球队人士当中去得到一些信息。他们给我的反馈是，舒豪跟双塔之间的配合确实现在他们来看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舒豪确实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经验啊，他的能力能够支撑他跟跟两个双塔之间的，我觉得能够尽快的产生足够的化学反应。 那接着这个化学反应要在辽宁队身上施加开来吗？ 我觉得有可能会，但是呢，因为舒豪在之前也说，他说确实啊，我们的融合在一步步的进行，但是希望外界呢也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我觉得舒豪这个说呢非常的对，因为呢无论你训练再好啊，都得通过比赛去检验跟摸索跟进行。而辽宁队呢之前也说过，就是其实他们的虽然阵容啊非常的强大，而且呢整个的阵容配备的也比较的好，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四个球员参加了中国男篮集训，而今天的时候他们才从这个隔离区啊能够返回各自的球队，所以呢他们留给他们磨合啊调整状态以及相互这个熟悉，尤其是跟新的内线外援莫兰德之间的配合，我觉得呢几乎是不太可能。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于辽宁队而言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所以对于北京守望队而言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优势，或者说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所以我觉得25号啊这个跟辽宁队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有不错的机会去取胜了。当然说第一场比赛确实难打，我是对于辽宁队而言，对于守望队而言都是同样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很相信过去的40天我们的训练的情况以及质量。 那在联赛的第二阶段看到好多球队都已经落位了不少的外援，现在大部分球队是有外援的，说说我们除了这个吉普森和林书豪之外，我们的第三外援是怎么样的情况？ 第三外援呢现在呢他已经是到上海了，因为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巴里布朗二世啊已经来到了上海，并且开始隔离，应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应该能够在第二阶段跟球队会合，但是是否出战应该说看他的状态跟球队的一些这种安排。但是呢北京守望队呢在之前其实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外援在隔离期也能够尽快的恢复身体，就是他们会派一个体能师去跟着这名处于隔离期间的一个外援去进行这种身体的恢复，帮助他们进行训练。在之前的时候吉普森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守望队有一个外籍的这个体能师或者说叫个人技术发展教练叫劳伦，他之前在 NBA 的时候是跟克里斯保罗关系非常好，而且每年夏天的时候都给保罗进行这个特训。他在之前吉普森在上海进行隔离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后一周的时候，劳伦呢是来到上海跟吉普森一起进行了这种身体的恢复以及一些这种状态的调整。而吉普森当他正式结束所有的隔离之后，他从上海返回北京，第一天归队，第二天就投入了一场热身赛，那第三天啊就能够跟全队进行合练。所以这样的这种衔接几乎是一种无缝衔接，这个体现出北京守望队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成功的经验。那劳伦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他呢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守望队在今天的时候大部队会前往长春， 备战第二阶段比赛，而劳伦会留在北京，他会给三名留在北京进行训练的球员像是文立成、杨阿丽和范一鸣进行这个身体的这个特训跟技术的这种磨练，他不会去赛区，他有可能在第二阶段的某一些时刻来到上海，继续帮助这个巴里布朗二世进行这个身体的恢复。所以如果一切顺利，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的话，应该是巴里布朗能够在第二阶段跟北京双方队会合。那如果这个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那北京双方队有三名后卫外援，所以很多球迷其实也是心中有疑问啊。我们说北京双方队有吉布森，有林书豪，现在又来了一个这个后卫外援，我们为什么要储备这么多后卫外援在后场，并且呢我们其实后场整个的配备其实也是很豪华了。我跟不同的球员或者说不同的一些人士也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巴里布朗二世呢，他其实整体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他的身体的条件非常好，身高1.91米，很年轻，只有25岁。他呢虽然说没有怎么打过 NBA， 但是他呢这个整个的身体的素质以及他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跟突出的。他有些类似年轻时候的哈德森，尤其是通过一些比赛的这种录像跟集锦来看，他的这种三分球的投射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这样的球员呢，他的攻击力，他的这个外线的这种投射的能力，应该说还是北京双方队需要的。那如果吉普森在第二阶段或者说第三阶段发挥不是太理想的话，其实布朗的加入会是北京双方队更多的一个选择，或者说能够在很多个比赛能够有不同变化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人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布朗二世能够进入北京双方队之前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范围，能够让他现在能够进入到国内进行隔离，并且顺利的话能够在第二阶段跟球队会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至于说后边这个已经有了三个外援了，那是不是还会有第四个外援？有可能会。那比如说汉密尔顿的回归，那大汉的回归呢，现在呢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有些影响因素的一个状态。如果一切顺利，或者说应该是奔着第三阶段去了，那守望队应该说四个外援如果这个赛季能够成功全部引入的话，那么他们阵容配备我觉得还是相当可以期待。但是有那么多外援怎么去使用，如何去调配，以及跟国内球员如何迅速建立化学反应，这个都是一个球队在赛季当中面临的很多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宋翔为我们做的全面的介绍谢谢宋翔。 谢谢，再见。 再见。 刚才呢宋翔也特别介绍了我们的外援，也在家里人这个微信的留言当中也提到了，是吧？五号线就说嘛，能不能介绍一下这布朗，包括呢也有家里人在问到大汉的这个情况。宋翔都是很全面的进行了回答。 对， 其实倒是咱们这几个外援我的个人感觉呢不是特别担心他们的融入，像吉布森上个赛季打过，林书豪在之前打过，大汉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于他非常熟悉，唯一的一个变数就是这个布朗。然后布朗呢用他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他的不确定性，对吧？他来了之后他呢会出现怎么样的状况，全 CBA 联盟都不了解。用的他的身体，用的他的冲击力，可能更多打一打个人来改变一下守光队这么多年来我们强调这种个人体系，对吧？球队的体系，那你有体系的情况之下再有这么一个不确定性的 X 因素，那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不明觉厉说这个巴里布朗二世来就是为了吓唬吉布森的 就是当年那小鞭子是吧，就在后边有一小鞭子抽着他，你要不好好打嘿，你看在那屋有一隔离的 对， 也许是这样，但是这个效果希望能够相互的促进。 对，不过刚才宋翔也提到了，在隔离期间呢也是有专门的体能教练，就是给吉布森一起来陪练的这个劳伦，是吧？来带着巴里布朗二世一起来进行这样的隔离期的身体准备情况。刚才王毅对这个吉布森在隔离当中的这种准备包括身体状态的保持非常的佩服，那看来这个劳伦也很关键， 还是训练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包括遥控指挥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前两天看看球队训练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是明显的 就消瘦下来，就是精瘦了。 嗯， 就是这段时间练的都确实很狠。小川也说，大家练的都很辛苦。 嗯， 啊，包括像吉普森啊，包括就是新人栾立成啊、 嗯、 范一鸣啊，他明显的就是体型都变得就更瘦了。 就是如果说肉眼可见的这种变化能够体现出来，就真的说明这一个月里面练得很到位， 练的是强度很大的。当然呢，白宇飞飞也提到，很相信啊咱北京队的训练质量，但是呢更相信辽宁队的训练质量 也是。 哎，另外这边也有朋友说，说吉布森能够隔离出来之后就抱着火箭杀上去是吧？那为什么辽宁队的几个国手隔离出来之后就要怀疑他们的状态？嗯、所以一定不能够把就对方的国手在隔离期当成咱们准备比赛的一种有利因素， 当 然要把这个困难想充足。 没错，尤其站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好的角度，更得是把人家想得更好一点、 嗯、 是吧，我们做好自己的准备。 哎，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情况。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刚才我们是连线了子昂哈、 嗯、 他是正在准备着滑雪比赛，大家呢离这个冰雪运动是越来越近了， 嗯， 冬奥会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 没错，掌握滑雪这项技能对于有些医生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哎、 在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举办雪上项目测试赛期间，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呢在雪道旁边随时待命，一旦有运动员受伤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伤员的身边，在赛道上去进行紧急的处置，这就是我们说的滑雪医生。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的一位滑雪医生，一起听听记者于伯川的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所有15个分项、109个小项中，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是受伤率最高的项目之一。在云顶滑雪公园举办相关冬奥测试赛期间，滑雪医生周云和他的同事们赛时会在赛道边随时待命，一旦有运动员受伤就要第一时间赶到伤员身边，在赛道上进行紧急处置。周云也将自己比作雪上医疗救治链条上的尖刀兵。 我们呢就是在第一线最早的这个地方接触这个伤情，做最早最紧急的这个处置，危急的比如说已经危及生命的心脏骤停，那我们赶紧实行急救啊。如果要是骨折，那我们就需要上夹板，然后我们的目的主要是紧急救治完迅速的撤离，因为还要有其他的比赛。 成为一名合格的滑雪医生，滑雪就是必修课。2018年底北京冬奥会滑雪医疗队组建，这是全国第一支滑雪医疗救援的专业队伍，周云就是成员之一。对他来说，体能是个不小的考验，但为了不断精进自己的滑雪技能以适应赛时的需要，即便是带伤也要参加培训。 我53岁了，当时来滑雪来培训的时候我都50岁嘛，回去也自己练练核心。滑雪就不用提了，你肯定要跟上，而且我还作为我们组的组长，我也还得带领大家。实际上中间也有受伤积液，然后韧带撕裂，那时候我记得我打着支具，周五还要来，因为除了就是在雪场上看着他们训练，晚上我们还有急救的这种培训，还跟着学。 周云是天坛医院的一名神经内科医生，通过冬奥专项培训，他在外科创伤方面的救护技能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包括呼吸道骨折、头部的创伤、骨折的夹板啊、血气胸的穿刺啊，还有就是气道阻塞以后气管插管啊，就一直在练。 由于我国雪上医疗救护人员较为紧缺，像周云这样兼具滑雪和医疗技能的滑雪医生，在冬奥会期间将承担艰巨的任务。到2022年，周云从医就将年满30年。在他眼中，在冬奥赛场进行医疗服务是祖国赋予自己的一项使命，责无旁贷。 所以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来做自己的贡献吧，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确实是祖国需要我。 另外在最近呢，中国单板运动员苏翊鸣、蔡雪桐接连在世界杯比赛当中夺得冠军，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单板的希望。前单板滑雪世界冠军张怡威也表示，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这个项目非常值得期待。一起来听一下记者金泽带来的报道。 12月4号，2021到2022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第二站比赛中，中国年仅17岁的小将苏翊鸣凭借155.25分夺得首个中国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冠军以及世界杯总冠军。赛后他难掩激动。他说，我有些无法相信，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拿下冠军，我简直太开心了，言语已经无法形容我的感受了。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南斌介绍说，结合冬奥会筹办，将切实提升市民的获得感。 在冬奥的筹办过程中间，我们重点围绕着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重要的联络线，重点针对建筑物的外立面、园林绿化、道路铺装、公共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还有加工线等方面啊，开展了环境提升的工作。同时呢，加强对栈道经营、机动车违章停车、互联网端自行车乱停乱放等秩序问题进行治理，并且充分考虑残疾人的使用需求，以设奥场馆周边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无障碍设施的提升。目前重点区域已基本实现了无障碍。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雄鸡畅晓。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足坛。 嗯，那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呢，英格兰的联赛杯是进行了1/4决赛的争夺，阿森纳是在主场5-1大胜桑德兰。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恩凯蒂亚是帽子戏法，佩佩传射，而帕蒂诺是完成进球。那在阿森纳近11次对阵桑德兰的比赛当中呢，他们取得了8胜3平的战绩，而近17次的交锋，他们也只输了一场。 嗯，另外呢，在今天凌晨啊，皇马也是官方宣布阿拉巴和伊斯科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皇家马德里之前呢队中就有多人的阳性，现在呢这两个人也已经被确诊了。 嗯， 根据赛程，皇马在周中对阵毕尔巴鄂，两个人都无法出战本场比赛。 对，那同样是这个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莫德里奇呢在最近的检测当中其实已经是转阴，但是皇马主帅安切洛蒂在出席记者发布会的时候说，莫德里奇仍然也将会缺席这场比赛，因为他现在身体仍然不适，参加不了训练，需要等到他身体完全好转。 另外，西甲的皇家贝蒂斯官方宣布和主帅佩莱格里尼完成了续约，新的合同签约到2025年。这位68岁的智利教头，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执教贝蒂斯啊，2020-2021赛季沛公，率领贝蒂斯在西甲排名第6，获得了欧联杯的资格。本赛季呢，贝蒂斯表现也非常的出色，现在呢是排在西甲积分榜的第3，并且已经晋级了欧联杯的淘汰赛。 同样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意甲联赛的第19轮比赛当中，尤文图斯是主场2-0战胜卡利亚里，基恩和贝尔奈代斯基是在比赛当中进球，尤文取得连胜。 另外呢，那不勒斯也是官方宣布，队内的前锋因西涅因为新冠检测呈阳性，将会在家中隔离。那不勒斯的官方账号也表示说呢，进行的新冠的 PCR 检测当中，因西涅的结果呈阳性，所以球员将在家中自我隔离。本赛季因西涅呢代表那不勒斯出战18场比赛，5球6助攻啊，这数据呢也还是不错的。 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呢，还是关于我们国内比赛的消息。嗯，首钢将在这周将会在 CBA 的第二阶段当中出战对阵辽宁队，而今天在中超联赛当中，国安队就将会对阵深圳。 嗯，来聊聊两个话题，一个话题呢就是，出征第二阶段啊，咱们对于首钢队的期待，因为毕竟现在咱也双外援了， 嗯 啊，咱阵容也更齐整了， 对， 有什么期待？另外呢，就是对于今天晚上国安队打深圳这场比赛，你看首钢这边人员挺齐整，国安这边呢，基本上就人员上比较短缺了， 嗯，对， 包括 也不能互相借，已经， 借过来 也不好用， 不太好用啊，借过来之后到这屋当中锋， 把这个 现在就中锋还稍微让大家有点希望，觉得稳一点是吧？ 就咱边老起高球传中啊，中间找不着点， 成 对吧？你把这个李慕豪啊，把范子铭啊搁那儿，那咚咚往里边砸。 我们还是看首钢吧，凑一个整个全会的， 啊 嗯、先凑一边。嗯， 咱先来分析一下首钢吧，因为毕竟呢，林书豪的回归，吉布森的加盟，这样会让咱们北京首钢队在整体实力上有所提升，整个的阵容的厚度也变得更厚了。我们连线了周贺，周贺也分析了现在球队人员的状况。 嗯 ，CBA 第二阶段呢马上就要开打了，咱们都知道，作为北京首钢的球迷啊，大家都很清楚，书豪呢重新回归了首钢，而且呢在现在就是 CBA 的官网上啊，首钢已经为书豪完成了注册，当然同时吉布森呢也回来了，但是目前注册还没有完成啊，应该说这是大家非常期望的或者说寄予了厚望的一个人员的引进吧。因为书豪回归之后呢，其实给球队能够在尤其在后卫线上进行一些改善和提高，包括咱们第一阶段实际上咱们两个后卫小雨的状态非常不错，然后方硕呢也是伤愈回归，其实如果书豪回来之后，对于咱们来说，我觉得从人员使用上尤其在后卫线上应该说是更充沛了。这个同时对于书豪来说呢，实际上上次在 CBA 的这个经历呢大家印象也都非常深，尤其在赛季开始阶段，很多对手对他这个严防死守啊，对他的防守的强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书豪呢应该经历了上上个赛季的这个比赛之后，他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应该是做足了准备去应对这样艰难的局面，这样比较说严苛的防守。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吉布森呢，他这个外援特点就是进攻，在进攻端他的这种能力啊，包括一些攻坚的能力，我觉得应该是要比书豪可能更强一些。因为书豪相对来说他比较均衡，但是你要说他是进攻特别强或者防守特别强，其实他也不是，他是一个比较均衡型的一个后卫。而吉布森呢，他就是优劣势比较明显了。他的防守呢，的确不太是吧，不太好，因为本身身高在这摆着啊。另外，他本身打球这种风格呢，还是一个进攻型球员啊。其实包括在 CBA 这么多年，在各支球队，我记得他刚来 CBA 是在广厦队，那在广厦队一场比赛砍50多分，但是最后也赢不了北京首钢，因为在真正说面对这个很强硬防守的时候，他会打得比较艰难。那所以就是吉布森，我觉得就是在比赛中到底怎么用，是吧？他跟书豪比较均衡，是不是打的时间更多？那吉布森是不是在特定的时刻，是我需要有这个强攻的点的时候去使用？然后等等，我觉得这需要亚尼斯去首先要弄明白，就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找好一个平衡点，就是我到底在什么时刻应该用什么样的阵容，然后怎么去搭配。包括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这种，比如搭配，我觉得应该说，这个首先需要亚尼斯去弄明白。第二呢，就是吉布森在这个比赛中，他应该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他的这种攻击性，他的这种进攻能力，应该是球队比较看重的，当然了，就是真打到，季后赛，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常规赛呢，吉布森我觉得也是。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吧，他这个水平毕竟在这摆着，而且现在很多球队啊，包括这外援其实也不是说都那么的满意或者是完全到位，所以吉布森这水平其实现在是够用。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他在比赛当中呢，能不能把这个特点扬长避短，这是个问题。还有就是在真正到季后赛，哎，能不能管用？包括之前打广东啊，这个前三节得1分，不是那么好使，所以到时候看看。关键比赛能不能有所发挥吧。 一个是关键比赛当中的发挥、 嗯、 另外的一个呢，其实就像在咱们微信当中深秋所说的，还得看看老雅的排兵布阵。 对，这个非常关键。 嗯， 对，亚尼斯现在把大家都给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你怎么把这个球队又捏合成一个整体，然后要打整体的篮球。 哎，刚才说了一句，把这李慕豪、范子铭借到国安，大家都当真了，是吧？ 都当真了 、 嗯， 这不行，这到时候手球了，在禁区里面是吧？红牌罚下， 嗯 啊，这要万一叫回来防个角球，再手在禁区里边再送个点球， 都说这可还行。 还是需要现在呢，在球队当中啊，李慕豪和范子铭呢，尽可能的找到。和林书豪打球的节奏，因为那天呢问了小范、 嗯、 范子铭说和吉布森打过、 嗯、 比较熟悉，知道这个节奏的点儿、 嗯、 也会丰富一些相互之间的配合，再加上他今年的 半截栏比去年要有了比较好的提升嘛。 对， 哎，另外呢，就是需要去找到和林书豪的比赛节奏。第一场比赛上来就面对辽宁队，辽宁队的外线防守压力是比较大的，看吉布森和林书豪如何来面对像郭艾伦、像赵继伟他们在后卫线这种压迫，同时呢内线，怎么去调配，来看跟大韩啊，包括跟这个莫兰德，莫兰德也是一个身体比较强壮的大外援，怎么来进行对抗吧。周慧也分析揭幕战打辽宁，可能呢是不是辽宁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反正甭管怎么说就得说他们压力最大。 对， 就是你们压力大，我们没有什么压力， 他们又有压力啊，他们的这个国手又刚解除隔离啊，反正咱放开了打吧， 我都听周贺的。 第三个呢，就是首钢在第二阶段这些硬仗其实不少，首先就是上来揭幕战就打辽宁，辽宁这个队呢现在应该说整体的情况非常不错，国内球员的这个状态也好，另外外援啊福格、莫兰德这都来了，然后有内有外，整个球队的这阵容上应该比首钢我觉得应该是更加占优一些。但是首钢呢不得不说啊，在过去这些年就是打强队的时候也都能表现出一定的竞争性，首先咱们这防守在这摆着啊，其实各个强队我相信也不是那么愿意去碰首钢，所以咱们打辽宁呢的确是比较费劲。你要说从这个天赋上，从球员的能力上，从这个包括国家队球员的数量上，你一眼就能看出两支球队的差别。但是呢咱们好在就是说在这个窗口期呢大家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裕，大家练的比较好，然后呢打辽宁呢又应该说经验比较丰富了，咱们老对手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如果做好准备呢，尤其在防守端，我觉得首钢还是能跟对方一拼的。而且另外不得不说，就是即便赢不了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辽宁他的目标呢毫无疑问是夺冠，他拿了全运会冠军之后，现在这个联赛的冠军啊已经是他唯一的目标了，你只要不夺冠基本就是失败。但是对于首钢来说呢，实际上没有那么的严峻，咱们我觉得赛季能够进前四其实就不错了，而现在这排名这第九第十的样子，实际上咱们是吧打辽宁你说有什么把握说我一定能赢，其实也没有，但是我觉得能打出自己的这种风格和表现就足够了。而且呢赛季当中实际上咱们说两支球队的这个阶段不一样，然后包括这目标也不一样，所以实际上对辽宁比赛呢应该是虽然很重点很焦点的一场比赛，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的严峻，对首钢来说我觉得打出自己的这个风格和特点就够了。至于结果呢，如果咱们真能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我觉得是有机会去赢下这样关键的比赛的。 即便说是在比赛当中不能够取得胜利，它毕竟是常规赛，在首钢队呢在某种意义上大家更看好他在季后赛当中的韧劲儿，通过常规赛去磨合阵容，季后赛当中是不是能够再上一个台阶，这是咱们北京首钢队大家呢一直都挺踏实是吧。 对， 那说到国安现在就没那么踏实了， 虽然比赛就在眼前，今天晚上6点钟王毅就将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但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对于这场比赛心里是比较有底儿的，尤其又从上一场这个大比分落败当中， 其实我挺有底 恢复过来，你有底儿吗？ 啊、 嗯，你给我们交个底儿吧。 就上一场已经到底儿了，不会再输5个了。 真的，你这跟没说一样，我们还是听赵宇说，我不听你说了。 好，听听赵宇怎么说啊。 现在这个前锋线上也是，席尔瓦，我真的是不敢恭维。幸好张玉宁状态好一点，但是依靠一个张玉宁也不行，而且我们中路的这种防守从上一场比赛可以看到，跟广州城经常让对方在中场一个拿球一个直 C 就把整个两层防线都打穿了，这就说明其实在中场的拦截是很无效的，并不是很理想，我们必须在中场增加人数，对吧，你不要踢三中卫，在中场中间加强防守，可以踢4-3-2-1或4-3-1-2这种阵型，对吧，加强一下中场的拦截，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改变了，你要是不改变，那可能你这个比赛会越踢越困难。 赵宇的观点是必须得改变了。 对，就听刚才从周贺到赵宇两个人的这个尾音就是不一样哈。说着周贺就是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最后还是有机会。 然后赵宇就是说到最后，那就还是 要改变了， 要改变了，越说越沉。 哎，确实呢，因为你从整个的人员的配备来看也是这样的。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从一开始的全华班啊，包括队中呢，像小川、像方硕他们的受伤，人员极为不整，慢慢的咱们主力回来了， 嗯， 慢慢的咱们的外援回来了。整个都是在向好的方向。 对， 而对于现在整个中超联赛，不仅仅是咱们北京国安队，中超联赛当中绝大多数的球队呢，它都是在风雨飘摇当中，大家可能对未来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方向。 嗯， 这也很难让媒体、让球队，甚至是让投资人建立起足够的自信。 对，所有人可能对这项赛事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之后呢，就是哪怕有个别几个闪光的人还卯着劲儿往前，那也很难带得动，也很难把这个起色给重新的调整过来，所以就只能越说越沉的这种感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我们管不了别人， 哎， 那我们得管好自己。 在比赛当中呢，自己的态度是能够决定的， 嗯， 能力那在态度的这个基础之上尽可能的去发挥，人员那不是现在场上的球员所能够决定的，对吧？ 对， 你身边是跟奥古踢还是跟 A 席踢， 嗯， 那不是球员决定，但是你能决定的就是在场上是不是多跑一步， 是不是多拼这一下。赛风波艾则说呢，还是得多用年轻人啊， 嗯， 如果再不给机会，那就没法锻炼了。 嗯，其实说到年轻人这个问题呢，就是无论是首钢还是国安，大家也都常常会提到说什么时候完成这个年轻人的这种迭代新老的更替，但是心气儿又会不一样， 嗯， 这次我们看到首钢出征到长春去比赛，年轻人稍微留到家里大家是理解的，因为在第二阶段我们想要冲一冲成绩，往上拔一拔高位次。那国安队这边呢，你要真的大家也提到年轻人的时候，又会有不同的声音来反对，就是真的年轻人上去就完全能够得到什么样的锻炼吗？因为今年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是得到锻炼的机会，让大家觉得不太适合在这个时间， 嗯， 这个大家心气儿都不怎么高的阶段再打击一下年轻人。 哎，春雨说争取啊，争取席尔瓦这场比赛进个球，他需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呢，你看他的表情，他也是显得很着急， 对， 就是把中超的比赛是不是看得过于简单了，这也是摆在这个非常年轻的外援眼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他呢岁数不大，对吧， 嗯， 也算是个 U23 啊，23岁以下的年轻的外援，他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他可能对于这个联赛并不是很熟悉。学校卫生李大夫也说，就冲着比利奇这个性格，说这场球啊80%啊还得踢三中卫。哎，但现在咱这几个中卫啊也确实是这样啊，咱现在中后卫的确无人可用，那如果没有好的中后卫的时候，在进攻线上再不能够攻城拔寨， 嗯， 就像现在第二阶段开始的咱们这三场比赛，面对广州进一个球，对吧，第二场比赛面对山东进一个球，面对防守并不好的广州城没进球， 没进球， 也是属于现在目前在中超赛场当中攻击火力比较弱的球队。 嗯，就是其实国安队在之前成绩好的时候一直是倚重的就是攻击线，嗯，那我们在后卫线上，包括比现在阵容更好的时候的后卫线上丢球，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心理预期，但是总更多的希望是在前场能找回来，现在咱们在前面能找回来的机会并不是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就得把自己的篱笆扎牢。 这倒是我特别同意 Winter 这个观点，说既然现在要用这个像 A 席这样的外援哈， 嗯， 买这样的外援，还不如练练咱自己年轻孩子呢。因为锋线上子明当打之年，张玉宁24岁，也这个年纪比较轻，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历练，而且成为这支球队未来的主心骨，给予他们在这个球队当中的地位，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你要让这些年轻人在这一支球队当中觉得自己有未来，自己有发展的这个前景，他可能才更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身心所有的能量都投入到这个球队，投入到这个俱乐部当中。 哦，你是这么想的。但我有时候我很担心，就是这样的环境让球员们，尤其年轻队员，他的抗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嗯， 那他碰到大家整体都提不上劲儿的这么一个大环境，能不能够由他来去扭转，我觉得对年轻人的要求还是太高了一些。 那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他在训练当中、在比赛当中极为的努力，但却无法得到足够的认可的时候，会不会人心思动？这个可能也是要画上一个问号，因为现在整个的中超的比赛、整个的中国足球大环境呢，都在风雨飘摇当中，就是你想走你能走到哪儿？ 对，我也想说，你说人心思动，我就看一看，比如说我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看一看周围，这就可能一两家俱乐部是大家所有人的首选。 嗯， 那这样的俱乐部已经满了，那最底线的那个人，我觉得我也没够上他那个程度，那我就索性心定定的，就该干嘛干嘛吧。 这也是球员现在需要去进一步的考虑的啊，因为在中超的环境当中，在中国足球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再拿出比较高的年薪，能够稳定的支付这个球员薪金的球队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不像当年在金元时代的时候，都是挥着钞票、挥着支票啊来去招揽这些青年才俊。另外这边呢，徐芳芳也说，国安昨儿吃饺子了吗？啊，说如果吃了就有戏，没吃就说明这工资还没解决呢。 那不能到今儿吃吗？今儿吃顿饺子挺好的呀。 我正好跟您这观点相反，昨儿要吃了，今儿是不是 就吃不上是吗？ 哎，昨儿要没吃，谁家不吃顿饺子，这饺子赶上今儿吃了，是不是更好一些？哎，就算说现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还没差到连顿饺子都吃不上的地步。 而且赛区统一供应伙食。 对，赛区呢，这个你吃不吃的，反正你到那儿吃饭不用再多花钱了， 是 吧？ 对， 啊，所以还是希望在球场上咱吃顿饺子啊。另外呢，说到首钢，唯有战斗呢也在分析后面的比赛，说首钢啊挺爱叫劫富济贫，是吧？所以呢，对辽宁可能是不是要给对方点压力，但是后面打一些弱队的时候，咱可千万不敢再送分了。今年是确实输了一些这个大家不是很理解的比赛， 对， 是吧？ 就是第一阶段把所有的错都试了，第二阶段就别再犯同样的错误。 对，另外工体老球迷也说，辽宁的纸面实力还是要强于咱们的啊，所以呢咱们不要轻视。首钢队呢还是有拼劲的，不能够轻视首钢队的拼劲。 对， 申秋则说呢，开赛就打辽宁其实挺好，以赛代练，让队员们尽快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 对，而且这不是换到长春赛区吗？不明觉厉还说呢，说小雨长春十一高出身，当年最强高中生，这本地的号召力还是有的吧？这场比赛又是有观众到现场去看的。 本地的高中生还有多少人认识小雨啊？ 本地一定要高中生吗？还是好好的就准备期末考试吧。 确实，长春人是吧？当地呢还是有号召力的。另外这边呢也有5421说国安首钢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呢今年啊咱国安队有点踢得无欲无求，练兵的场次会更多，所以呢还是更期待首钢，尤其是外援都来了，咱首钢的阵容应该是更加的强大。 对，一个闲人逛北京说，我都不想吐槽了，这练年轻人这件事儿我都说了半年了，这有人听吗？今年有压力吗？害怕年轻人，害怕压力，那今年是做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吧，您打错了字儿是吧？ 应该是练年轻人 最好 的 机会。 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放的比利奇赛前的采访当中他所提到的，这毕竟还是争冠组的比赛，所以还希望把比赛呢能够打出一些质量。但前提是你需要打出一些质量，像上一场比赛那样没有质量的比赛，要是那样的话还真的是应该更多的锻炼新人。但是另外从角度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怎么说，感受到教练组其实是有压力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过多的锻炼新人，联赛成绩不好，最后啊人家选你就是下一任聘你的这个教练，这俱乐部他不看你给这些俱乐部练出几个新人来， 对， 他看的你上一家俱乐部带队的成绩，一看啊你这排的第八，这不行啊， 是 对吧？啊，你排的第五啊，可能还可以。 你 要努进前三，这是一好教练， 对 啊，这份合同，可能外教呢还会考虑更多这方面的因素吧。 这不是外教考虑的锻炼新人这件事儿，本来就不是他的目标。 所以呢，看一看今天比利奇的用人，晚上6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国安和深圳队的比赛。我们呢，下面在《一起向未来》这首歌节目当中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傍晚国安队比赛再见。 再见。